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有一位老朋友给我们来了信啊，其实他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和我们有关于解开自己内心困惑的一个分享，觉得特别好，念给大家。在9月8号的时候，他写信说：“哥哥姐姐好，我是今年6月份那位有转行焦虑的大龄女青年，距离上次投放小纸条已经差不多3个月了。我利用新旧单位交接的时间，给自己放了一个长长的假期，大概2个月。也就是在这2个月里，我找到了几乎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家人、同事和朋友对我的统一评价就是情商低，不会为人处事。”我当时的硕士生导师竟然直接跟我表达出他认为我缺乏家教的想法。除此之外，对生活缺乏代入感，有时候会突然暴怒，几乎没有情绪转换的过程，永远无法理解别人行为背后的含义等等。我一直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但又不清楚到底是哪里不一样。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我开始了自我攻击，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矫情、娇气、懒惰以及傻里傻气。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自我攻击，我经常会问自己，我是不是不配活着。幸好有母亲的耐心陪伴和开导，我逐渐走出了抑郁的状态。就在这个长长的假期里，我偶然了解到了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名词，于是买下了所有能买到的关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书籍，并且在网上搜集了相关的资料，也做了相应的测试。我几乎可以认为我属于这个群体。这群人不合群，不善沟通，不懂人情世故，并且感官敏感，缺乏同理心等等。阿斯伯格综合征能够解答我前半生遇到的所有问题，也正是因此，我一片阴霾的天空突然亮了。我只是跟别人不一样而已，而不一样不代表我是错的。我很心疼自己，以前的自我攻击让自己受到了那么多的委屈。阿斯伯格综合征是由基因引起的，我父亲也有非常典型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于是在跟自己和解的同时，我也理解了父亲，不再对他有任何抱怨。针对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群体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之后，我认为新工作要比原来的工作更加适合自己，家人也都选择支持。尽管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但是我认为我在这个行业里也有一定的优势。阿斯伯格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于常人，而这个行业就是需要这种不同。最后，我要谢谢我的母亲，在我无数个痛哭的日日夜夜里，母亲陪我一起走过。这封信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它不是一封感谢信，而是一封分享的信，也没有提出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觉得有很多温暖感动，而且我觉得这封信应该也能帮助到很多很多的朋友。首先，我觉得这个姑娘真的是太棒了，而且由此看来啊，她这个长长的2个月的假期其实解决了她很多人生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真正的贡献给自己，以至于携带着很多的包袱、困扰和纠结在持续的上路呢？问问汪冰老师。 我觉得这位朋友有一个特别特别幸运的地方，就是他在休息的2个月里找到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这个幸运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他把这2个月时间花在了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上吧。其实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在想，有些朋友其实也对世界有10万个为什么的好奇，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人事纠葛，但是慢慢的都让位于现实生活了。而这位朋友一有空就想起来自己那些没有解决的难题和谜题，想要去找到答案， 这种坚持本身我觉得就是了不起的，可能也是他幸运的来源，因为他从没有想过逃避面对这些问题，也没想过用现实世界的忙碌来代替对这些问题的追寻。更重要的是，我在想很多朋友有两个月的假期的时候会做什么，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很开心很丰富，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没有把时间真正留给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探索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的版图呢？这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不仅是一种奢侈，更重要的是哪怕有了时间也不会投资于此，因为这些问题对很多人，特别是讲究效率的人来讲，可能是既过程又没有效率，而且结果对现实层面，比如说升职加薪还贷，又没有任何直接的帮助。 嗯，他在这封来信当中提到了一个名词，阿斯伯格综合征。我简单的查了一下，当然汪冰老师是在这方面的专家，他说阿斯伯格综合征是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具有孤独症的典型表现，即社会交往与沟通能力比较低下，孤独少有，兴趣狭窄，动作和行为刻板等，但没有明显的语言发育障碍和智能障碍。是这样吗？可以这样去理解吗？但我觉得这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定义当中啊，其实他在描述一些表现的时候已经加上了一些评价，是不是？他没有提到这个感官实际上是非常敏锐的，我们这位朋友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 嗯，其实阿斯伯格综合征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框啊，这里边的每个人的状态可能都非常的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像刚才提出所说到的，他觉得他的父亲也非常典型。我记得前几年看到一本书，说的是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特征的人格性格，这在人群中的比例就远远超过了能被诊断的比例，也就是说有这样特质的人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少。 嗯， 它就是一种人格类型或者是人格特征，只不过当我们的社会趋向于乐群的时候，趋向于集体合作的时候，趋向于更多的褒奖共情能力的时候，可能他们的特点就变成了某种短板，但事实上这只是他们的特质或者是特征之一。所以这位朋友最后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可能也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和别人不一样，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想起了我自己认识的一位朋友，他在30多岁的有一天突然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书，大概的名字叫多动不是你的错，就讲的是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那个书里面还讲了一点成人的内容，当他翻到那个书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下午他在图书馆的大桌子上痛哭了一下午，他就说这么多年来被人指责，被自己指责，原来自己疑似是这样的患者。他在30多岁的时候去了医院就诊，真的被诊断为成人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当然表现可能和我们说的孩子多动症就不太一样了，但是他说那个诊断对他的意义不是一个患病的耻辱，而是告诉他我和别人不一样，而且这并不是我的错误，我只是和你们不同而已。 这是一种释然。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地球上啊，每一个物种它这个当中都是具有多样性，首先物种是多样性的，那一个物种当中的每个个体又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你就是因为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个样本，所以才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就是自然的全部含义。所以呢，今天借由这封来信也正好可以分享给大家一本书，叫《园艺智慧》，作者是英国的蒙提·唐，由光合作用翻译，自然。有种传统观点认为，园艺是一场战斗，要么赢，要么输。在这种观念下，战胜自然的园丁才是所谓的好园丁。这种观念在某些商人的鼓吹助长下，至今影响颇深。而那些商人供应的药剂与设备，就是用来尽可能多的杀灭和打败花园里的种种生物，不管是阔鱼、蚂蚁、葡萄黑耳穴象、羊角芹、掩麦草、胡蜂、鼹鼠、蚜虫、白粉病、蜜环菌，这个清单简直没完没了。自然的力量似乎是要蓄意毁掉我们的幸福生活，只有时刻保持警惕，当然还得依靠他们的包装精美、广告诱人的万金油，你和你的花园才能从悲惨困顿的境地里被彻底解救出来。这根本就是一派胡言，是我们更需要自然，而不是它需要我们。 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平等关系，顺应自然，它便也会眷顾你。对自然肆意掠夺滥用，必将两败俱伤。生存在你家土地上的生物、植物群也好，动物群也好，就如同一本由你负责的账簿，每一笔收入都必须支付相应的报酬，你从中索取的与你为之付出的必须对等，这笔账才能平。不作恶往往比筹谋为善更重要。通常最好的行动就是不动，你只需静观等候，万事需谦逊为之。在环境保护上也是如此，自然的运转不需要人的帮助。要保护珍稀动植物，那些稀少脆弱的离群所居者们总是首当其冲，一旦他们消亡便再难回来。存活下来的往往是最普通、恢复能力最强的，这就意味着生物种类的减少比个体数量的减少来得更快。换句话说，最后会变成生物数量依旧很多，种类却极少的情况。比起动植物的数量，生物多样性才是衡量生态环境健康与否的最佳标准。培养昆虫，把昆虫等同于虫子或者是害虫，纯属无稽之谈。它们是你花园里肉眼可见的最重要的野生生物，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为它们打造适宜的栖息地，供其生存所需，切勿无差别杀灭。对真菌要抱有敬畏之心，园丁们往往会觉得真菌都是有害的，别被他们吓到。只有极小极小一部分真菌是真正有害的，绝大部分真菌对于花园里的生命来说必不可少。没有真菌的土壤是贫瘠的，菌丝能够触及连最细微的根系都触及不到的地方。真菌与从苔藓到乔木的各种植物都有合作关系，真菌负责汲取土壤深层的营养元素，运送给植物助其生长，而植物制造糖类供真菌生长。蘑菇和芹都是真菌的子实体，作用是散播孢子。我们得承认我们的无知，各种新发现也暴露着我们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各种令人震惊的新发现接踵而来，颠覆我们的认知，革新我们的观念。例如，我们现在知道某些特定的叶子里的细菌能固氮，而树木能从远达18千米以外的地方汲取养分。18千米，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要固步自封于旧知识和传统观念，保持杂乱。草长得高高的，落叶满地都是，腐烂的木头遍地横陈，杂草东一丛西一簇，缝隙中杂草丛生，石头上尽是苔藓，任其自然。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栖息地，是一个健康的花园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花园里得留一些随意生长的长草，对昆虫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益于它们生存的了。理想的状态是，有各种高度的草提供各式各样的栖息地。不过，即便是约1平方米的长草地，也能产生显著影响。蚯蚓是衡量土壤结构是否良好和肥沃的标杆之一。在英国，蚯蚓的种类超过25种，每一种都是耕地能手，它们勤奋的惊人，在约10000平方米的地里，蚯蚓每年翻动的泥土总量为100到200吨，等同于任何一种犁的工作量。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脚下的泥土切切实实的在翻动着。人们往往认为任何打搅我们土壤的东西，如蚯蚓、鼹鼠、蚂蚁，都是需要控制或杀灭的害虫，但是这些绝学动物疏松了泥土，又把有机质翻进去，对土壤起着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所以下回你看到一只鼹鼠忙着帮你打理你家草坪的结构时，别破口大骂，相反，对他所做的一切要心怀感激。 大多数所谓的害虫，与其说是灾祸，不如说是一种症状。别总想着把它们赶出花园，要想办法让它们和你的花园和谐共处。显然，你已经搅乱了这个自限自控的平衡系统。还好，尚未酿成悲剧，平衡还是能恢复的，只不过不是用隔离和消灭害虫这样的方式。养育蜜蜂，没有蜜蜂就没有花园，没有花园就没有人。不必为了吸引蜜蜂来造访你的花园而自己养蜂。蜜蜂喜欢花形敞开的花，在花园里种一些这样的花，并且要尽可能地接续花期，从春天开到秋天，那样才能一直给蜜蜂提供稳定的蜜源。造园如修身，地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概念，它就在我们脚下。地球就是我们的后花园，做对的事方能多赢。就是这个章节《园艺智慧》当中的一章，名字叫做自然，我觉得特别适合用来回应我们的这位题主，他也应该以更自然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实际上，当他以放长假这样的方式研究了并且解决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困惑的时候，他就在以一种恢复平衡的方式，以大自然特有的这种方式在对待他自己，对自己身上所有的这一切经历过的一切和他感受过的一切，以及对母亲为他所做的，以及他对父亲的理解，所有的这一切他现在都能心存感激。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但同时，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大概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在过去困扰着我们，甚至不让我们能够完全接纳的这样的特点吧。 嗯，其实刚才这个书中的文字啊，让我想到了，有哪个物种是通过战胜自然而获得生存的？把自然都打败了，自己又该栖身何处呢？最多不过是适应了自然，和环境达成了和谐，学会了与之相处之道。前提是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环境是个什么样子。我想题主这些年来所经受的很多痛苦，就是因为他对自己认知的并不明确。他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错，因为在战胜自然的逻辑下呢，我们应该努力的修正自己啊，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变得和我们认为更强大的人一样。但殊不知，多样性才是自然界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因为没有多样性，一旦变化来临，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适应性，极有可能就全部被淘汰了。我记得在之前所读的书里也会发现，那些在亲密关系比较疏离的人，从种群的角度有其优势，也就是在单兵作战的时候，他们更少眷恋所谓的亲密关系，更能够耐受孤独。就像这位朋友讲到他的新的职业，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向，但我估计应该不是更多的与人打交道，而是更多的与事情打交道。 嗯，而且他们还能够提供不一样的洞见。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这个物种也需要更多的多样化的体现各自特点的这样的个体存在。其实在这一个大的种群当中，他们也算一个小的不一样的类别吧。所以呢，当这篇关于自然的文字当中在说到其实我们应该更注意去保护那些脆弱的不一样的物种的时候，我们不光能看到这位朋友他说他自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经过这个一些测试和了解之后，也包括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自己身上一些非主流的特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真正的智慧吧，善待生命。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命，也就是善待了自己，也就是臣服于大自然的这种法则，于是呢才能够在自然中与万物共生共荣。这其实他说到自然的时候也说到了，这是整个的一个生态啊。当你觉得要打败一个敌人的时候，其实你就破坏了整个的生态平衡，而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他其实是在帮助你的，所以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这其实是可以做到共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解答这位朋友来信的时候，他那个两个月的长假这个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是不是如果 给很多朋友，给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放两个月的长假，都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创造出一些非常可喜的变化呢？ 嗯，我想到了之前思佳转给我的一篇文章啊，就想到了闲下来两个月可能会让一个人生活变得无可救药，因为他可能会彻底的放弃自己，放弃人生，比如说不规律的睡眠，不规律的饮食，然后变得非常的肥胖，进而觉得这个世界生无可恋啊。我想我们还就这件事情讨论过，我就在想，当一个人长期的借助双拐去行走的时候，当你把双拐撤掉的时候，他可能就瘫在地上不知道该如何走路了。当一个人一直活着的时候是没有自省的，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一旦让他闲下来，一定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生无可恋，因为只有在忙中他才可以去回避面对自己。而我们这位朋友，我觉得他最棒的一点，不管别人对他评价如何，他一直保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我们也可以叫灵魂，对吧？ 嗯， 他的灵魂一直在痛苦中煎熬，但是他的灵魂一直没放弃求索。所以当他一旦有时间照顾自己灵魂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对自己很重要的决定。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每天有时间的时候有没有做呢？我还在前一阵读到一本书，就说在这个时代，滋养灵魂这件事情已经会被群嘲了，对不对？因为你要赶快去赚钱，你要去照顾好你的身体，你要买房，你的灵魂住在哪儿怎么样不重要，你的肉身住在哪儿才更加重要。而那个书的结尾就是说，难道我们不觉得这样可耻吗？当然可能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这个世界的呼喊，但是我倒过来想，我们究竟为什么居于这个世界，作为万物之灵长，可能刚才说到了自然，与自然相处当中最重要的不就是体会自然和存在本身吗？如果我们都顾不上体验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在体验自然和存在呢？ 没错，所以今天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位题主和其他的听友能够喜欢。这本书叫《园艺智慧》。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好的。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我们在途中匆匆回首， 幸好你从未因疲惫选择停留，有数人的呼唤声引你向前走，正是懵懂的眼眸才将世事盼通透，内心始终笃信爱与温柔，但愿这漫天拾起失落的星斗，曾嘲讽过的人们都能被庇佑，在颠沛之中漂流，于不经意的时候，你会与你的梦悄然邂逅，你一路迎向那被黄昏染红的天边，怀揣着来世的梦走向今生的终结，就这样渐行渐远，直到再也看不真切，未尽的执念都留在这人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一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一个女生啊，当她终于发现了自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一员，这个群体当中的一员之后，她竟然觉得非常的释然，非常的欢喜，因为之前她一直在困惑，她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她认为这是她自己的诸如以前贴的标签啊，什么懒惰呀， 什么坏脾气啊等等等等，都是他自己的错。但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基因的表达之后，他忽然之间大概是觉得他的人生从未有过的轻松吧，包括之前别人对他的那些指责啊，导师对他的批评等等，其实全部都不是他自己的错。为此呢，他还理解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也有类似的这种表现。但是我们其他如果是在生活当中有这种倾向啊，但是又不够诊断标准的人，该如何来获得他的这种释然呢？别人会说你又不是啊，人家已经是达到了某种标准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以一种更加温柔和自然的方式对待自己呢？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是这封信给我带来的更深的思考啊，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标签的时候，一方面可能是件坏事情，别人会透过标签看待我们而看不到我们整个人，另一方面也是个解脱，我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对于没有获得这个标签的朋友呢，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也很郁闷，但我不是抑郁症，所以没有办法请病假。说到这儿，我觉得每个人能不能看到所谓疾病的诊断，所谓人为对自然的归类，包括我们给物种化的限制，木科属种这些等等，都是人为根据差异进行的划分，自然界并没有像我们书上所写的那样泾渭分明。我们能不能放自己一马，社会可能需要秩序，社会需要分类能够高效的运转，但是从每个个体生命的存在的角度，如果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看自己啊，我没有够诊断，所以我觉得我这不是个问题，我得忍着，那你对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残忍了呢？那就把人类在社会当中的这种主观的建构当做了天条一样哈、啊，来虐待自己，这样对生命来讲是不是有些残忍？因为毕竟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 刚才我们送出的这本书叫《园艺智慧》啊，接下来还有一段话可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别费力把你的花园造得跟这世上某个地方一模一样，复制、窃取、创意、模仿、借鉴都随你喜欢，但务必融合场地自身的深厚韵味，造出它的独特之处，否则有缘如此，不如无缘。在你的花园里融入你的生活、你的爱、你的怪癖和小嗜好，造就独一无二的花园。每座花园得有它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氛围，有一种切切实实、伸手可触的举世无双感。所以首先应着眼于本地材料、食材、木材、植物，展现出此地的真我。人生短暂，我们所造之园也不可能永恒，而此地长存，正是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对立，碰撞出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这世界，我们赤裸裸而来，赤裸裸而去，带不走一片云彩，但在花园里我们留下了自己的烙印，造一座自己的花园，耕耘一段自己的人生故事。是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故事，每一座花园，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应该有一种举世无双的感觉，不是吗？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继续收听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在今天的好书慢读中，为您分享《三杯茶》，作者美国格瑞格·摩顿森、大卫·奥利弗·瑞林，由黄玉华翻译，严东东校译，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他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他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他的脚步，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实践。故事的后来的确是美好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摩顿森总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喜马拉雅山区盖了不止一所，而是60余所学校，特别是能让女孩子上学的学校。如果您也被这个承诺故事感动，请将这本书推荐给您的学校、图书馆、朋友吧。在罗斯维尔的和平王子路德教会，许多人参加了这场登普西生前亲自筹划、名为“返家之乐”的追思礼拜。格瑞格用斯瓦西里语追忆他的爸爸卡卡努都古，也就是父亲、兄弟、朋友。父亲过世后，格瑞格开始担心会失去克里斯塔。他的癫痫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格瑞格决定在家居住一年，陪伴他最小的妹妹。他帮克里斯塔找了份组装4号点滴袋的工作，并陪他在圣保罗坐了几十趟公交车，直到他学会自己坐车。克里斯塔对哥哥的女友非常感兴趣，还问他一些羞于向母亲询问的两性知识。格瑞格知道克里斯塔开始约会时还以护士身份为他上了一堂性教育课。1986年，摩顿森开始修习印第安纳大学的神经生理学课程。他天真的以为只要努力学习就能找到治愈妹妹疾病的方法。但医学研究的进展速度对这位28岁的年轻人来说实在太缓慢。而且他越了解癫痫，越明白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越失望。他坐在实验室里埋头苦读厚厚的教科书，却发现自己的心事经历无处宣泄。摩顿森感觉到心里有股难以按捺的骚动。现在他有祖母的酒红色老别克车，给他取名青春传奇，还存了几千美金。他很想去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奔向户外的生活，就像他在坦桑尼亚的生活一般。加州不错，于是他把行李扔进青春传奇，上路了，像当年父亲去非洲时那样上路了。他要去攀岩。 和大多数他曾认真钻研的事物一样，莫顿森在攀岩技术方面的学习直线上升。在加州的头几年，他不是在南加州接受一整个礼拜的攀岩训练，就是在尼泊尔担任登山领队，攀登海拔超过6000米的高山峻岭。对莫顿森来说，历经母亲严谨管教的童年，以及从军、读大学、念研究所之后，此时的自由攀登充满惊喜。他开始在旧金山湾区的急诊室担任创伤护士赚钱，然后值众人避之不及的大夜班和假日班，以换取登山所需的休假。莫顿森醉心于攀登活动，在旧金山湾区艾默维尔一所由旧仓库改造的攀岩馆里，他日复一日练习攀岩技巧。他还随队攀登过贝克尔山、安纳普尔纳四峰、巴伦哲峰等喜马拉雅山区的高峰。不登山的时候，他就跑马拉松，进行有规律的运动训练。从1989到1992年间，我的生活里只有登山，莫顿森说。学习登山知识对他的吸引力几乎和攀登本身一样强烈。他累积了百科全书般的登山知识，翻遍湾区的二手书局，找寻19世纪的登山探险故事。那些日子，我的枕边无时无刻不放着一本登山圣经。克里斯塔每年都来探访他，他总是努力让妹妹了解自己对登山的热爱，还开车带他到优胜美地。1992年7月23号，摩顿森和当时的女友安娜正在攀登内华达山脉东边的斯尔山。登顶成功后，他们在冰川附近露营过夜。第二天清晨4:30，两人开始往山下走，摩顿森突然一脚踩空，整个人往前翻了个跟头，然后开始沿陡坡滑坠，下滑速度越来越快，身体几次弹起1米多高，又重重摔下。沉重的背包把他的左肩拉得脱了臼，肱骨也折断了。滑坠了250米的垂直高差，他才勉强靠没摔断的右手用冰镐制动住。历经昏昏沉沉的24个小时，莫顿森跌跌撞撞忍痛下山。走出山口后，安娜开车把他载到加州陛下最近的急诊室。莫顿森从医院打电话给母亲，告诉他自己没事儿，却听到了比摔伤更让他痛楚的噩耗，克里斯塔走了。就在莫顿森在斯尔山滑坠的那一刻，母亲打开克里斯塔的房门，准备叫醒他去爱荷华州的戴尔斯维玉米田旅行。为了庆祝他23岁的生日，母女俩计划前往克里斯塔最喜欢的电影《梦幻成真》的拍摄地旅行。当我打开房门时，他整个人趴在地上，好像是刚上完洗手间要爬回床上一样，全身发紫，杰林说。莫顿森手臂吊着石膏，在明尼苏达与父亲告别的那所教堂里参加了克里斯塔的葬礼。舅舅连恩多尔林牧师对着满场啜泣的追悼者致辞时，将《梦幻成真》中最著名的台词稍作修改。我们亲爱的克里斯塔将会醒来，问身旁的人，这里是爱荷华吗？然后他们回答，不，这里是天堂。妹妹的葬礼结束后，莫顿森返回加州，他像个游魂一样，日子过得浑浑噩噩。 是唐·马佐尔的一通电话，把他从魂不守舍中解救出来。莫顿森听说过马佐尔的丰功伟绩，他是个成功的登山家，正在筹组队伍，准备攀登乔格里峰，这是登山者的终极试炼。他需要一位懂高山医护的搭档。你有没有兴趣？马佐尔在电话里问。莫顿森也这样问自己。或许这是一条路，一条让自己回归正轨的路，同时也是纪念妹妹的最好方式。他会爬上最令人敬畏的山顶，然后将这次攀登献给克里斯塔。他必须从这个悲剧中寻找到意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好书慢读，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笑就像那冰雪消融，回忆荡漾心中。当一个人流浪了太久，当一把伞为你撑起万里晴空，回首只为这一次重逢，幸福不在懵懂。看过了一片两片三片，雪花落下屋檐都不见。听过了一句两句三句，反反复复诺言也没兑现。伸出双手，迎着那暖暖春风，吹散了忧愁，吹来了久违的温柔。 下一个温暖的